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聆听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 听，乡村里的幸福生活。 看，城市人眼中的最美乡村。 聊，乡村里的变迁传说。 赞，美丽乡村，追梦人。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最美乡村优秀征文展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首先请您收听来自房山区徐明慧的征文，张芳，柿子红了。大学毕业以后，好几个同学在北京找到了工作，有的已经成家，有的成了北漂，依旧在北京奋斗着。同学彼此间用 QQ、短信、电话联系挺多，真正见面的机会不多。朋友小丽打电话给我，说她终于在北京买房子了，邀请我一定去北京做客，还说要带我去个我一定特别喜欢的地方玩。北京我去过几次，那些耳熟能详的风景名胜都是去过的，还有什么我特别喜欢的地方没有去过吗？我真记不起来了。正好公司有一个去北京出差的机会，公司兼顾，顺便到小丽的新居看看。用我们山东人的话说，就是暖锅，意思是恭贺别人乔迁新居。小丽特意在她的新居旁边一家饭店请我吃饭，对我说，你知不知道房山的张芳？我只能实话实说，不知道。难道说他要带我去的所谓特别喜欢的地方就是张芳吗？我实在是憋不住，问他为什么说张芳会是我特别喜欢的地方呢？他笑着说，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你秋天从家里总给我们带好吃的东西，记不记得是什么呢？柿子呀，我脱口而出。对呀，小丽说，北京呢也有一个出柿子的地方，就是有全国磨盘式龙头乡镇美誉的房山区张芳镇，那里有近20000亩柿子树，现在正是张芳金秋采摘节。他热情邀请我来，就是要带我去张芳采摘柿子，共同回忆我们在大学时的美好时光。张芳镇地处京郊西南风光秀丽的拒马河畔，拒马河从张芳境内穿过，孕育了这块充满生机、山清水秀的土地。秋收时节，张芳早已是层林尽染，独有风韵。汽车行驶在去采摘园的路上，小丽告诉我，早在明朝朱元璋的洪武年间，张芳就有柿树栽培，主要品种是磨盘柿。明成祖朱棣从南京迁都北京后，张芳磨盘柿一直是皇宫的贡品，至今在张芳的大沟峪村内还留有一座百年老树园，见证着这里栽培磨盘柿的历史，成为活的历史见证。我听完他的介绍，对张芳的磨盘柿产生了兴趣，急忙用手机上网查询张芳生产磨盘柿的历史，很快就找到了一些资料。据明朝万历年间的房山县志记载，柿为本境出产之大宗，西北河套沟、西南张芳沟无村不有，售出北京者房山最居多数。张芳镇先后被国家农业部、财政部命名为磨盘柿生产基地，被北京市政府确定为磨盘柿发展龙头乡镇，被中国果品流通协会评为中华名果， 被国家质量检验检疫总局批准为实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仅仅是这些就勾起了我对张方磨盘式的极大兴趣，怪不得小丽和我说这里一定是我特别喜欢的地方呢。柿子啊，是吉祥如意的象征，圆圆的果实代表团圆美满，橙红的色泽寓意红红火火。柿子的柿字谐音事事如意、世代吉祥等等。柿子是我国特产，已经有3000多年的栽培历史，是最早见于《礼记》。现今东南亚和欧美等国所栽培的柿树绝大多数是从我国传入的。我国柿子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 69%， 居世界第一。而张方的磨盘柿在我国的柿子品种中占有重要地位，每年的柿子采摘节都会吸引四面八方大量的游客来体味采摘的快乐，品味磨盘柿美味。这一路上，只见一片一片的柿子林从车边掠过，红红的柿子高高的悬挂在枝头，好像是一盏盏红红的小灯笼，喜庆红火。随着秋风在不停摇摆，好像晃动欢迎的手臂。我们走进采摘园，看到许多从外地赶来的游客，操着南腔北调，手里拎着采摘园发给的装柿子的篮子，不停地夸奖这里景色美丽，空气新鲜。放眼望去，山坡上到处都是柿子树，枝头挂满了磨盘柿。秋阳高照，把磨盘柿映照得又红又亮，不要说亲口品尝，看上一眼都会勾出肚子里的馋虫来。有的柿子树矮一些，站在地上翘翘脚就能摘到，有的柿子树高一些，要踩着人字梯才能够摘到，还有更高的，在高高的树梢上只能是望柿兴叹了。也有年轻人跃跃欲试，准备爬到柿子树上采摘柿子，这时采摘园的工作人员就会劝阻，以免发生危险。游客到柿子采摘园主要是体验采摘的快乐，万一发生伤害事故就得不偿失了。采摘园在这方面想得很周到，做得也很好，受到游客称赞。树上的柿子实在是太多了，不一会儿的功夫，篮子里就装满了柿子。有馋嘴的游客顾不得洗，用手拿起磨盘柿捏着，专门找软的，咬开一个小口，使劲吸里面的汁液。不小心，磨盘柿的汁液会滋到脸上、身上，引起大家一片快乐的笑声。到了中午，游客们到采摘园附近的农家乐吃饭，地上摆满了装磨盘柿的篮子，红艳艳的，色彩十分诱人。饭桌上大家讨论的主题只有一个，张方的磨盘柿。秋天各地都有柿子上市，但是那些柿子比起张方的磨盘柿，口感上总是差一些。有的游客开玩笑说，这是给皇帝进贡的，咱有口福也当一回皇上，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张方的磨盘柿呀，的确好吃，轻轻一吸柿子汁儿，满口都是甜丝丝、凉静静的味道。这种味道深深地嵌在了记忆里，难怪很多人不止一次来张方，他们不是为别的，就是为了寻找记忆中的这种味道，来体验采摘的快乐。为了满足游客的需要，在磨盘柿采摘节期间，张方还准备了一日游和两日游精品线路供游客选择，让大家一览柿香秋色，共享丰收喜悦。或竹排小样，或骑马踏野，或游览山水，或徜徉柿林，让游客游山玩水，亲近自然，愉悦身心，享受收获，在这里真真正正找到秋游的乐趣和感觉。回家的路上，看着车窗外的柿子树，枝头的红红柿子在风中摇曳，像一个个火红的音符，仿佛在演奏着一支轻盈的乐曲，漫舞我的心。满满的，热热的，暖暖的，让我痴迷张方的柿子树、柿子林、磨盘柿。在阳光中享受磨盘柿的甜甜滋味，感受张方芳香浓郁的浓浓乡情。再一次体会了朋友说的话，这里是一个特别令人喜欢的地方。张方，柿子红了。 聆听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 听，乡村里的幸福生活。 看，城市人眼中的最美乡村。 聊，乡村里的变迁传说。 赞，美丽乡村，追梦人。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 接下来请大家收听来自顺义区李庆镇的征文，青春无悔，最美南卷。岁月静好，春暖花开。顺义区南法信镇南卷村作为首批北京最美丽的乡村，在过去的五年，村党支部团结一心，不断拼搏，继续带领全村村民创建更加和谐美好的新家园，为党的十九大的胜利召开献上一份贺礼。村庄环境优美，走进南卷村，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那古朴庄重的正门。正门牌匾上有已故著名国画家许林庐先生亲笔题写的“南卷村”三个飘逸的大字，无疑向每一位走进村里的客人展示了这个村子的文化底蕴和丰厚的人文气息。漫步在整洁的柏油路上，两边郁郁葱葱的树木让人倍感神清气爽。树荫下，村里的老人们有的逗弄着孩子，有的三五个人一起唠着家长里短的事儿，显示了村民生活的富足和美好。眺望不远处，乡间田园里正有几位村民照看着自家种植的蔬菜，那喜人的掌势仿佛一幅宁静的田园画。顺着道路往村子的里面行走，一座古朴的小院儿安静地坐落在道路旁，由郭沫若先生书写的“竹萧斋”三个字向世人彰显着小院主人的不平凡。这就是许林庐先生曾经居住和作画的地方。许先生能在这里居住，也正是南卷村的优美环境吸引了他。优美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让我村获得了北京市花园式村庄的称号。村庄生活质量大大提升，这五年来不断改善村内的基础设施。2016年，我村投资800多万元用于改善村内环境设施，对以前的道路进行了修缮，增加了村内的绿化建设，使得绿化环绕每家每户。为了保护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还投入资金更换了全村的监控设备，实现了摄像头的全村覆盖，在村内各主要街道安装了新的路灯，方便村民的夜间出行。村内常年有治安巡逻队进行日常巡逻，保障了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极大地提升了村民的生活质量。2017年，我们进行了村内的煤改气工程，全面禁止企业和村民冬季燃煤取暖，全部采用清洁能源取暖。这样既有利于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又为首都的环境治理做了自己一份努力。村庄还加快了产业升级，全村共有396户，总人口944人。2015年，村内劳动力302人，实现就业296人，就业率达到 98% 以上。2015年，全村居民人均收入22986元。南卷村着力发展二三产业，加快村级经济发展。紧紧围绕镇党委提出的发展新型总部经济、建设临空经济高端产业核心区的发展思路，坚持退出一产、选择二产、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产业定位，积极发展村级经济。几年来引进了光大纸制品有限公司、北京九星铸塑厂、北京创发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北京世纪锦仪制衣有限公司、北京缤纷绿源责任公司等企业12家， 有力地促进了村域经济的发展，也解决了村民的就业问题。与此同时，我们村呢还先后建起了能容纳20人同时进行网上学习的电子网络教室、党员电教室、大众图书室、文体活动室、老年活动站，购置图书10000多册，建立一座80平方米的洗浴室，免费供村民冬天洗澡。投资45万元，对村里社区卫生服务站进行改造。目前医疗设备齐全，专业医务人员坐诊，解决了群众就医难问题。在村中心修建了占地6亩、具有休闲、娱乐、健身多种功能的街心花园和林间休闲公园。村内传统建筑、传统民居等历史环境要素保护良好。这几年，为了切实提高新农村建设水平，推进创建工作顺利进行，村两委班子在上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带领党员干部和全体村民坚持把生态作为主题，切实按照市区政府提出的坚持科学发展观，建设生态新北京的发展战略，把提高村民的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遵循大美农村生态优先的原则，真抓实干，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营造出了一个和谐有序的美丽乡村、文明村庄。 聆听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 听乡村里的幸福生活， 看城市人眼中的最美乡村， 聊乡村里的变迁传说， 赞美丽乡村追梦人。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 最后请听来自丰台区徐丽敏的征文，残疾女居民领跑社区志愿服务工作。贾书香1963年出生，北京市丰台区南苑乡双十一社区的居民。贾书香尽管是一名肢体残疾人，但是他克服困难，争当双十一社区志愿者，积极参加志愿活动，按时保质地完成了社区布置的工作，在志愿活动中认真负责，表现突出，得到了社区群众一致好评。同时他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带动了社区志愿服务的开展，为社区工作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见过贾书香的人都会被他热情的微笑所感染，而忽略他是一名残疾人。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虽然肢体残疾，但却热心公益，克服自身存在的困难，牺牲个人时间，参加社会志愿活动，并带动志愿者开展文化娱乐活动，拓宽志愿服务领域，提高志愿服务水平，为社区工作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领跑双十一社区志愿者工作。贾书香担任社区志愿者以来，以无怨无悔、知足常乐的态度参加到社区的志愿服务工作中，为群众热心服务。他乐于助人，关心街坊，不求回报，并加入了社区志愿服务队，先后参加18届四中全会、 APEC 会议期间的巡逻活动。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是志愿者服务队的小队长，一旦有队员因事请假不能参加巡逻执勤，他总是第一时间代替。在巡逻过程中更是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做好巡逻记录，发现可疑情况就立即通知社区居委会和社区民警。另外他还协助社区工作人员开展各项工作，比如义务宣传新成立的社区职能、新颁布的法律法规，帮助社区工作人员关注群租房的情况等等。由于居住在小区内，加上他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他经常深入群众中了解大家的心声， 并将心声反映到居委会。他还经常组织发动楼内的居民洗楼梯，看到不文明的行为及时劝导等等。发现社区里有垃圾和卫生死角，就主动去清理，难以清理的就上报给社区居委会和物业公司。贾书香是一名文艺爱好者，在志愿服务之余，他还不忘用自己的爱好来丰富志愿者文化生活。他先后创建了社区老年回春健身操队、社区老年人合唱队，组织志愿者和社区部分老人每天早上进行符合中老年人身体特点的健身操锻炼。不少老人反映效果极好，不仅改善了身体状况，还丰富了业余生活。另外，他还在老年人合唱队中当指挥，一直面带微笑，合唱队的队员们都说看到他烦恼全无。贾书香牺牲个人时间陪着毫无音乐功底的志愿者们练习，耐心地对他们进行指导，老年合唱队队员的演唱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队员们见人都说多亏了小贾。贾书香不是社区工作者，但他却为社区的稳定和谐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用幽默风趣的语言一次次化解了多个家庭矛盾，主动帮助家庭解决家庭各种纠纷。他楼上啊有一对小夫妻，刚刚添了一个二胎女宝宝，由于久久不曾照顾宝宝，夫妻俩呢显得有些手忙脚乱，并且经常争吵摔东西，大儿子和小女儿都害怕的哭了。贾书香主动跑到楼上，你们不想要小宝宝了吗？这么争吵不怕给他留下黑色记忆呀？你们不要，我可要了啊。说完就要抱着小宝宝走，夫妻二人见状立马拦下，我们都喜欢孩子，可是因为琐事控制不住想吵。贾书香于是坐下来，耐心地给夫妻二人讲吵架对孩子的危害，从大人的负面情绪如何疏解，到怎么协调好孩子与夫妻的关系。夫妻二人听完会心地笑了，他们的大儿子啊也笑了，贾奶奶来的可真是时候。自此之后，夫妻二人再没有吵过架。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都是他通过设身处地耐心开导，一个个的予以化解。贾书香在志愿服务工作中倾注了自己的全部时间和精力，他只是双十一社区众多志愿者中的普通一员，他没有令人刮目相看的特殊才能，甚至没有普通志愿者健全的身体，但是他却用一颗博大的爱心温暖了一个又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是用点点滴滴的实际行动回报社会，服务他人。他没有获得丰厚的物质回报，但每天却过得充实而快乐。 聆听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 听，乡村里的幸福生活。 看，城市人眼中的最美乡村。 聊，乡村里的变迁传说。 赞，美丽乡村追梦人。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最美乡村优秀征文展播节目，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收听。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不一样的视角，不寻常的厚度，